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陪你安静，跟着你的节奏，陪你安静，跟着你的节奏。 春日里的阳光，乡间小路上，我在你的身旁，有一点紧张。你身上的味道，恍惚的时光，就像夜夜花园打开来花香，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外婆在呼啸，微风它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丘。 快不慢，就像这样旋律简单，我陪在你身边。 外婆在呼啸，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丘。 甜蜜的陪你哼着歌，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于秉秉宋秉阳的哼着歌，也是来自于他今年5月份发行的专辑《宇宙唯一的你 Do It Like This》当中的。11点04分，陪你哼着歌，陪你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参观一下博物馆。哎，有些朋友说，哎，听到博物馆三个字有点头疼，感觉会有些无趣。No, 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美国的很多很多家博物馆。 首先看一个数字啊，35000家，这个数字远超过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什么星什么什么的喝咖啡的，还有 M 开头的吃快餐的总和的数字啊。美国值得参观的博物馆呢有35000家，当然大家非常熟悉的有其中的几座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去到。我们今天要去到这些博物馆，可以见识到苹果公司的第一台 Mac， 同时呢也可以站在龙卷风的风口去吹吹风，还可以在中途岛号航母上去坐进参加战斗过的战斗机。前面说在龙卷风当中吹吹风什么样的感觉，听一听这首经典的作品，先找一找。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黑影在降落，我被它拖着走。 很多人呢因为这首龙卷风而认识了周杰伦，也有很多朋友因为这首龙卷风之后认识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邓紫棋。 在这个版本当中呢，邓紫棋除了翻唱和重新编曲之外呢，更是设计了非常精巧的一段 rap 加入其中。歌词呢采用的是周杰伦另一首歌《安静》当中的一段歌词，并且是加以修改了。在歌声当中呢，可以听得出邓紫棋对于爱情的解读，看似坚强，却是心底泪滴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在某一些博物馆当中呢，可以站在龙卷风的风口去感受一下被风吹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然，这样的感受是只能够在博物馆当中才能够有的。好了，我们的博物馆之行正式的开启。首先要去到的是来自于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个免费的博物馆，很多朋友呢现在都在期盼着新一代的苹果产品出现。来到这里，你可以见识到苹果公司老古董们的魅力。博物馆当中呢，拥有着超过130件和苹果公司相关的物品，除了最年轻的 Apple 的以外呢，不乏大量的古董级别的产品。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苹果第二代电脑和1984年世界上第一台拥有图形界面的个人电脑麦金塔。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啊。但是有趣的是呢，各位可以在电脑下方的感应拼板上拼出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电脑上呢也会显示出相应的图案。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些朋友说，贼，这么简单的东西。这种技术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想象一下，此刻在我面前运行的这个电脑系统可是来自于80年代。所以来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呢，你会发现你熟悉的一些东西跟那个时候早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你可以拥有着同样感同身受的感觉。 有谁流过眼泪，请说有谁没有 感同身受，来自于林宥嘉。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听到他用接近于一种非常呐喊的声音啊，来唱着这首歌的词作者林夕写给他的世界观。我想说，每个人都差不多，不一样的血肉之躯，在痛苦快乐面前，我们都是平起平坐。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感官世界》当中。前面呢，我们去到了美国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苹果产品，它从一开始诞生时候的样子，包括第一台这个人形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机啊。当然来到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的说，比如说现在大家每天都在使用的信用卡，它最初的设计是怎样的，从最初的一个非常非常局限性的一张卡片，到后来全世界都在通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然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是可以找到答案的。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第一台电子游戏机，第一台电报机，包括还有第一支电灯等等。然后各位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当中，所展示出来的历史呢，不只关于国家大事，更是和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很有意思，叫做《关于生活这一回事》，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歌手他演唱的自己创作的作品。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演唱的当中的歌词，包括这样的旋律，跟你对于生活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否相同。这个人叫做陈汉伟。 关于生活这回事，生活吗？我觉得生活 万一上发俩件事 冒马街 就是上发咯， 冒马街啊， 生活这回事，生活这回事， 关于生活这回事， 生活是 生活这回事， 只有一小段，我要轰轰烈烈，干干当当，狠狠告诉他，嘿，生活你想怎样？ I don't give a damn。 快 有意思的一首作品，来自于陈汉伟的关于生活这回事儿。包括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提问了很多人，不同年龄的朋友们，关于生活你是怎么样看的。刚才在听那首歌曲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旋律大家应该会觉得还挺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他爱他，他爱他，谁爱谁到底重要吗？重要的是你的那份爱。当你心里有爱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非常非常的明亮，非常非常的舒爽。 I love 田馥甄。 我爱你，你爱他，他爱他，他爱他，你爱我，我爱他，他爱他，他爱他。你怎么这世界已经没有人相爱，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不快乐，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不爱自己。我爱你，你爱他， 田馥甄的 Love， 包括这首歌后面还有一个叹号，爱情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不需要这么伤感的情绪。接下来我们把这种关于爱情的甜蜜的部分呈现给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听到的是 Gorgeous， 来自于 Taylor Swift。

近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音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资讯。随着暑假来临，国家大剧院也即将变身为儿童戏剧乐园。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的特别策划板块“国际儿童戏剧季”将于暑假期间为观众带来来自中国、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法国、南非六个国家的8台32场儿童剧。来自丹麦的多媒体舞台剧《安童生童话》将于7月26号到29号率先亮相。8月3号到5号，奥地利将带来儿童版木偶歌剧《魔笛》与《糖果屋》。8月3号到5号，澳大利亚帕奇剧团的纸幕影像游戏剧《光影奇妙夜》，让小观众们可以和自己的影子做朋友，与影子互动游戏。8月10号到12号，法国声光剧团《黑漆漆马戏团》带来一出在黑暗中呈现光明的影画戏。8月17号到19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将一个原始现代家庭的爆笑生活搬上了舞台。而8月17号到18号，在小剧场将上演中国儿艺人偶剧《西游记》。8月19到20号，来自金砖国家儿童戏剧展演剧目的南非磁石剧院肢体剧《阿哈》为本届国际儿童戏剧季收官。再来关注，近日孟京辉戏剧工作室作品《臭虫》亮相阿维尼翁戏剧节，法国观众观看后赞叹不已。法国东南部城市阿维尼翁近日迎来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当地观众可在戏剧节离开单元中欣赏包括《臭虫》、话剧《局外人》、形体剧《诗歌》、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作品《原始一家人》等在内的8部中国作品，感知中国现代戏剧的风采。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JJ 林俊杰的丹宁执着，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当中好好的转一转，但是各位放心，来到这个博物馆你会发现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去到的是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刚才看到了很多新鲜的，比如说第一台电子游戏机、第一台电报机、第一支电灯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去一栋200年前的建筑当中好好的看一眼哈。和多数博物馆当中的全新仿建不同的是呢，来到了美国的历史博物馆，你会发现这里的老房子是一座实打实的拥有着200年历史的建筑。房屋原址呢是靠近在波士顿，现在是被整体搬到了这个博物馆当中来。仔细的看一圈，我们发现除了对部分损坏的房屋做了修缮之外，博物馆基本上是维持了整栋房屋的原本的样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喝茶用的桌子，1930年美国飞鸽公司的收音机，以及等等很有意思的烹饪书，当然都是非常非常有历史感的。这栋房子呢，一共经历了5代主人，能够看到每一代房主呢，在房子当中留下的时代痕迹，是一件特别有意思，也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这也可以让我们一窥在美国快速发展的200年的过程当中，普通人的生活是如何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但是提到家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回家，然后你会发现好像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大的伤，有多么的辛苦，回到家之后用不了多久都会慢慢的治愈哈。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于潘妮戴佩妮的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把你的吻送给你想送给的人？ 给每一个爱我的人深深的一个吻，工作太累送你出的黄昏，甚至到凌晨。我的人深深的一个吻，你对我从不太认真，太少微吻，甚至太残忍。我欠了你一个吻，你欠了谁 每次割 断。有着浓浓的蓝调和爵士色彩的一首《吻》，来自于潘妮戴佩妮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纯属意外》当中，而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最能够体现潘妮音乐功底的作品。那种歇斯底里的呐喊声，那种关于吻的他种种的自己的想法，给所有爱我的以及曾经爱过的，给所有的朋友一个吻。到底是谁欠一个吻？是他不是我？你从来不承认。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潘妮也是表达出了自己对于爱情当中的很多非常细腻的点啊。前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其实细数下来呢，我们会发现这里有趣的展品还包括有美国交通工具的发展史、美国式的童年以及玩具，以及第一位将法国美食带入美国的女性厨师 Julia Child 她的厨房等等。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个历史博物馆当中好像这关于国家的发展历史并不是浓墨重彩的节点，而是关于每个人生活细节当中的很多的点滴，所以这也是这个博物馆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想买车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精装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海岛游了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竟无止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前面我们讲到了，不管每天有多么的劳累，每天心有多累，有多难过，好像回到家以后都可以得到治愈。假使此刻我们回到了家中，又是夜晚时分，点一盏小夜灯，回忆一下今天经历的所有的事。 电话上线，下线没空理会，偶尔让自己放空，消失个一眼无所谓，又好像所谓再见又不再见，有些人不值得这样纠结。染一头巧克力，低调的头发丝，无预警转身离开后也是一种美，无所谓又好像有所谓，再见又不想再见，回到了自由自在的我。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赖在家不用为谁再等，爱本来就不一定晴天，泡一杯昨天的热咖啡，继续喝黑色孤单周旋，眼红了那微笑安慰。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勇敢的温暖昨天的冷，爱本来就不一定阴天，一个人明天自己决定，两个人互相依赖爱情，泪湿的当爱走后太阳依然升了。染一头巧克力，

So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you. I can't wait no longer.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you. Someone. You don't wanna rush and I don't wanna take my time. I'm putting everything on the line. They say that true love's hard to find. I'm ready now to make you mine. Don't make me wait. 来自于 Sting 的 Don't Make Me Wait， 这首歌曲当中也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雷鬼元素。11点54分，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博物馆之行好像时间走得太快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开启博物馆之行。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 有一些话从来没说，以为不说也懂得，我们都害怕太浮夸，这世界有过于虚假。原谅我吧，你的话让我没太多惊讶，总以为激情已升华，并不是热情已蒸发，还不像当时也把经营归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作品，凯瑞莫文蔚，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的话都听你吧，错觉你不需要它，时间匆匆就像流沙，却想着来日方长吗、啊、原谅我吗，当情话没电影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